和你天去哪乡啊？ 这里啊，你若不大年纪，毫不相识哦。叫他兄妹二人叙谈叙谈。 阿侄儿，你今晨在此叙谈，我们去到哪乡看看一看呢？ 是啥？阿女儿，夜黑人多，留意一待人，稍时我们还在此处相聚，去吧。 表妹呀， 多保重，休让我悬挂念。忠心人不定。 本分，小弟随我来。忍者爱人身先狡猾，小生我家住在西部后呀，昨日你传出我的爸爸下界是要提防，天黑人大生死的官主责任大，恨不行靠的是清晨的心法，小姐你来我害怕，你保我保小姐，平安回家。 哎呀，我们走错里呀、 啊！怎么走错了啊？ 怎么走到这喜鹊桥的那里呀？ 喜鹊桥。 柳小姐，如今呐、哪有什么急人危难的君子？ 助人为乐的圣贤呐、 看此处幽雅僻静，小桥流水，月明风清，你我郎才女貌，天赐之合，正好风流一回。 犯，从重从严的惩治凶手。有什么事情，到刑部候衙找我。事情怎么办？用不着我教你们吧。走。 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还出了这么大事儿，赶紧告诉太爷去。 是是是是是，他不能打我，师傅，你还不能在这儿呢。 伙计，就让他这么走了，他可是当场抓住的杀人凶犯呐。 兄弟，瞧见没，这可是刑部，咱敢不让他走吗？ 是啊， 甭说是杀死一个，就是杀死个十个八个的，都不用他爹出面，照样会有人把他给摆平了。 这个 先收下再说。 那这女尸怎么办呢？ 看看现场再找辙。 好，先看看再说吧。 娘们啊， 查三是才与表妹刘金蝉一同观战，不想被人冲散，如今我也不知他现在何时啊。 哦，你找的是不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手里还拿着一个蓝色的丝绦啊？ 不错，真是，二位可曾看见？ 嗨，他已被人害死在喜鹊桥边，你呀，快去瞧瞧去吧！ 瞧瞧喽， 瞧瞧喽。 小子，分明

害民，以大宋条例明示五十三刻将严查山处恶斩。 天道无时， 王朝， 嗨， 速到相府县，将严查山一案带到开封，老夫重审此案。 遵命。 大人，刑部已有批示，为何重审此案？ 此案蹊跷，子时发案，毛时结案。未到无事，刑部依然批复下来，如此之快，定有巧期。 回府来。 见面礼，请坐。 谢坐。啊，大人，提调刘金蝉一案，案卷有何寻意？ 刑部。 啊，大人，提调刘金蝉一案，案卷有何寻意？ 刑部批示。

需要谨慎，起团分开，当堂不凶犯，严查咱公人还心坦，而不猜不凶虽人间大学的工作是写着倒影，当真人人去在安心不疲问，难难办心不疲问，等天一定心不是大宋司法官，如此疲问从北京人是指翻床也，我不疲不追淮安，痛快风中安一然收起冤案，贵县临罪此关，只是那严查山一条性命，一条性命，你此关就能抵偿他母不之过。 大人，只是行宫批文一旦， 此案一定就在这刑部的批文。 大人何以见得？ 往日刑部接到臣文，再行批复，至少也要七日。张千里万，岂能一过时辰就拿到批复？如此之快，看来此案 启禀大人，西鹊桥地方求见， 来得正好，唤他进来。 遵命，随我进来。 人叩头。 罢了， 地方面前老夫为了何事？ 听说大人重审喜鹊桥杀人命案，特向大人禀明，心中疑虑。 有无疑虑，大胆讲来。 是，大人，杀人凶犯严查散并非是公差当场扑获呀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案发之后，小人赶到现场，并未看见严查散，二位公差所言绝非实情啊。 那真凶你可曾看见？ 这嗨，小人也未曾看见，不过那严查散他确实是冤枉的。 好，地方，此案少不得要你作以人证。 哦，只要对大人审明此案有利，小人我是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 大人，听地方之言，张千里万隐瞒实情不报，其中定有缘故。待卑职即刻回衙，连夜审问张千里万，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。 好，此案蹊跷，时间紧迫，其母走漏风声， 卑职明白。 Thank you. 张千里晚，烟火心满诗情不保。莫非一真凶？这真凶